分为三个级别的抗疫措施。当地单日新增近23000人确诊，累计超过1430000人。但是新抗疫措施生效之后，近期感染率呈下跌趋势。现时最多死亡个案的头五个国家，跟次序是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英国。根据一项追踪数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日有超过83000名新型肺炎患者住院，是连续13日创新高。另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美国累积增至超过123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在257000人以上。自今个月开始，美国全国的单日确诊宗数都呈现上升趋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610点，升3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4，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8，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3美元，卖出1836.0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保健产品五花八门，对于老友记嚟讲，点样拣先至系最醒目呢？一齐问一下香港安老事务专家钱黄碧君教授。 如果大家咧都能够饮食均衡，有充足嘅睡眠，同埋適當嘅運動，時時都可以保持到身體健康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唔需要任何保健產品嘅。咁我覺得，如果係需要一啲補充嘅話咧，都無可厚非嘅。不過咧，我哋需要有一個正確嘅觀念，就係保健產品咧，就真係愛嚟補不足，而唔係愛嚟有啲咩好處啊，或者可以醫病啊咁。如果當你真係要買保健產品，甚至係維他命丸都好啦，最好呢都能夠同你嘅家庭醫生商量一下。如果大家能夠有一個均衡嘅飲食，食唔同顏色嘅食物啦，唔同種類嘅食物啦，每一日可能有7至8个钟头嘅睡眠時間啦，每一日有30分钟嘅運動啦，能夠有15分钟曬下太陽，多啲聯絡下朋友，咁我相信咧，大家咧一定能够系有健康嘅身体。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000蚊嘅问题，到底点样参加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喜悦的家文章朗读比赛咧， 登上15分钟的约会网站，选取其中一篇声演，再上载声音档案，咁就完成啦。 恭喜你，答翻1000蚊嘅问题。比赛嘅得奖队伍真系会得到港币1000蚊嘅书券同奖状，而入围嘅队伍都会得到纪念品同证书。11月30日截止报名，你仲唔参加？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接住咧，头先李慧图嘅越夜越精彩之后咧，接棒啦！好似我哋喺运动场上啊，喺个接力赛嘅时候，一个交棒俾下一个咁啦，完成一个赛事。电台嘅工作都系，或者好多嘅机构嘅工作都系，都系要一班人咧，大家系要系紧守岗位之余，都要咧同大家互相合作啊，啲同事之间啊。或者你的部门啊，那些都是啲接棒人等等啦，都是目的是想将自己的嘢啊整体上嘅嘢做好，做好的时候一切咧就自然好噶啦，好事就自然落去。今朝早嘅呢时候同琴日朝一样咧，都是出咗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啊。气温是22度，今天最高大概26度。今天是11月24日，10月初10，星期二。 天的路牵左满途，争取领前就要敢跨出脚步。你既似箭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向远也是问向。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够你同上路，何用你思绪记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Come on. 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缘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走上前与你迈步。 每天我哋都系展开我哋嘅步伐向前行，路通常都唔会走回头，走回头咧，可能你有啲嘢需要去寻找，但系咧，一切咧，系大部分我哋都要继续向前行，或者侧边咁样行，去周围欣赏你嘅新嘅事物。新嘅事物只系有啲前路我哋未见过，有时风光明媚，有啲时候可能咧就系你唔愿见嘅画面，好难行啊，崎岖难行等等。咁但系咧，人生总系咁嘅吓，有平坦有崎岖，你先至可以俾机会自己思考，去谂下我哋点样去克服每一个你唔想见嘅环境，将佢变为平坦嘅康庄大道。刚才的歌就是来自林子祥的《迈步向前》，时间也都一分一秒向前行，现时时间5:16，王杰《今生无悔》。 这常冷一脸我非迷踪，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滴出泪水，爱浓于千百倍，无论那些际遇回忆前言为背，情愿赔上一切，都不算后悔，应不应已经相忘。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天一杯庆祝相伴。 此敬佩。天无端很暗灰， 王杰的《今生无悔》就来自香港的一套电视剧。哇！次次睇翻啲歷史咧，都係有翻咁上下年份嘅。咁但係又覺得，咦嚇乜啲時間真係過得咁快啊！哦，咁多年噶啦，而家2020年啦，今日2020年嘅11月24日，咁數翻去咧都成即係30年嘅，差唔多接近啦。呢個係劇集咧，即係《今生無悔》來自一套劇集，就係、是、叫做《今生無悔》，就1991年5月份嘅事。系嘛，都好似系接近30年啦。咁当时咧，啲制作啊，或者啲卡士咧，都系强劲啊。有黎明啊、温兆伦、周海媚、邵美琪，嗰阵时咧都系当时得令，亦都掀起过热潮。呢套剧咧就系、是、当年咧就系、是、香港收视冠军嘅电视剧集，都引起好多人咧即系讲剧情啊，一啲嘅争议啊，咁样实会有嘅。你有反应即系有睇嗰套剧啦吓。咁而亦都配合翻王杰咧，嗰阵时呢个即系忧郁王子啦，佢所唱嘅歌曲咧都好受欢迎。咁啊，刚刚听完啦，时间5:21嘅时间。今日咧星期二嘅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温度大概系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咧，系大致天晴，早晚咧都系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有较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色好转，未来是普遍晴朗，早晚稍凉的。现时气温23度，湿度83%。对爸爸怀念的一首歌。 他乡里跨过冰雪的疆界，踏着长路与远街，始终靠紧我，不怕风霜阻，是这双旧白皮鞋。 老爹你竟说 冲晒，现在皮鞋已穿坏。想起故乡住苦干的爸爸，仍已经日渐年迈。想起故乡住苦干的爸爸，仍已经日渐年迈。 梦里又再遇见故乡里的街，老爹两手指。 由此在外对家的思念，对爸爸的思念，刘美君一对旧皮鞋。接近五点半的时间，Chicago 的 If You Leave Me Now。 Chicago 的 If You Leave Me Now， 记得差不多好像我入行当初没耐的时候呢都要学下播歌啊，认识一下啲歌曲。咁呢首咧，应该我都系初入行嘅时候都要认识嘅英文歌啊。好啦，差不多到达半嘅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我哋到六点半嘅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式宣布，英格兰地区目前实施的严厉抗疫封锁措施将如期在下个月2号结束，之后将重新采取之前的高、中、低风险三级别措施，但是会更加严格，大部分地区会处于最高的第三级别，以遏止新型肺炎疫情。约翰逊说会在社区检测方面提供清晰诱因，令到疫情严重的地区尽快摆脱第三级别。他又说三级别措施加上社区检测，某程度上可以容许民众在圣诞聚会。政府亦都希望民众可以在节日多些机会见到家人，但是强调圣诞不是令病毒肆虐的时候，在开心度过节日的同时亦都要小心。约翰逊指牛津大学参与研发的疫苗可能非常有效，但是国家未摆脱困境，而即使疫苗有效，距离全民接种仍然有多个月的时间。美国据报正是考虑对中国采用新的行动。对中国采取新的行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同其他地方结成联盟，当发现中国利用经济实力威胁其他国家的时候，可以一致采取报复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大选的问题时，提到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无端打压中国企业，又指美方所作所为严重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损害美国利益和自身形象，敦促美方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属本地感染，50宗来自歌舞群组，令到群组累计超过130宗个案，成为疫情以来最大感染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多于70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再多7个场所涉及歌舞群组，包括酒楼、音乐室和舞蹈学校，累计涉及21个场所会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今个月1号起到过有关地方的人士，或者曾经参与多人派对和生日会的市民，尽快做病毒检测。政府将为由今个月22号起属本地确诊新型肺炎而面对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的因恤津贴，申请人需声明是受雇或者自雇人士，不享引有薪的病假，但是无需接受资产审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如果申请人的声明不符事实，涉及欺诈，要负刑事责任。他说今次一笔过津贴并非长期福利措施，确诊者已经染病住院，如果仍然要经过复杂申请，相信扰民多于帮助，因此政府只是要求申请人作出声明。他又说会抽样和按风险抽查申请个案，津贴是按最低工资计算，相信涉及的总额不大，正式推行之前会再交代细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591点，升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7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61,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09, 人民币 6.587。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84, 澳元对美元 0.7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4.48 美元，卖出 1836.9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迎来朝晖，将人照亮，用歌声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晨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梅艳芳、李宗浩的迈向新一天，新的一日开始了，5:42。今天呢就是星期二了，我们晏少少健健康康就是清晨的环节，一定是6:00之后你会听到不同的专家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资讯。星期二呢就是中医学博士的崔兆汉，今天会继续是讲这个更年期里面的前列腺病变之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咁呢个问题咧，其实咧都要好多集嘅时间咧，先至可以大家听晒资讯啦。而我哋每一集里边，除咗一啲资讯之外咧，即系嗰个嗰个嘅问题啊，嗰个事件发生咗呢个前列腺嘅增生嘅问题嘅原因啊，我哋有咩可以做啊？咩都要汤水啊，有啲古仔讲，所以咧嗰十零分钟咧喺度几丰富，大家继续一间收听啦吓。咁啊，头先亦都提及到咧就。这个是数码电视，全面的数码电视广播呢即是还有几日的就完结了。他们在12月1日呢就实施，直至到呢今年的7月的调查数据呢，全港有9.5%的住户都已经收看数码电视了，剩下来大概有68,000户呢仍然是使用这个模拟电视。所以就要作一个提醒了，正在领取特定社会援助计划，包括一啲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长者生活津贴、在家生这个在职家庭嘅津贴计划咧，各项经入息审查嘅学生资助计划，同埋公立医院同埋诊所医疗嘅费用减免啦。呢啲咧，佢哋系属于一个低收入嘅模拟电视住户咧，佢哋系无需再经过资产审查咧，就可以提出呢个申请噶啦。咁详细情况咧，可以打2922-9230。你就可以问你自己想知道的问题。 外气温23度，今日最高26度啊！太阳八八一路咧都出嚟同大家见面噶啦，早晨。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好啦，咁如果大家有即系睇 Facebook 嘅咧，呢排可能咧都见多咗咧清晨爽利嘅一啲嘅宣传片啊。主要咧就系透过你嘅 Facebook 咧，就亦都系有多个途径啦，话俾大家听我哋清晨爽利咧有啲咩环节你可以听到。而呢啲环节咧都系同健康资讯有关，主要咧就系健健康康在清晨里边有咁多唔同嘅资讯咧，就想真系务求多啲人可以分享得到啊。咁啱啱琴日都上咗条片咧，就系同阿林思维嘅，咁就讲。紧系咩咧？就骨质疏松啊，骨质密度低咧，咁啊就唔系几好啦。我哋其实呢样嘢咧，个钙咧就由细就要储，好似储钱咁储。咁但系去到咁上下岁数嘅时候咧，就会慢慢咧就系你储唔到噶啦，就会一路流失。即系你储咗啲钱咧，慢慢去使翻出去。咁但系咪即系完全冇得补救咧？就应该就唔系嘅。喺饮食方面咧，你仲可以咧去一路补吸。当然咧就冇喺诶细个嘅时候咧吸收得咁好。但系都好过冇啊嘛，我哋不断都要俾啲营养自己。喺呢方面嗰个骨质疏松症嘅饮食系点样样咧？咁呢个星期四咧，就林思维就会同大家分享。而喺个 Facebook 嘅片里边咧，亦都有提及呢一样嘢噶。咁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睇睇啦。 上去分享或者俾个 like 啊，俾啲意见我哋啦吓。清晨时间5:10啊，室外温23度，今日最高26度嘅。 你要记住信任你自己，任性得很动人。你要记住你是最独有，就算几多缺陷。你要记住有自信心，面对肤浅世人。个个对你怎批判，对你怎丑化我，也会找出美感。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最佳的信徒笑纳你倔强外表，你会讨好世人。对我国度你是最重要，绝对不需要问。世界要是希求爱身，换了几多女神，往往以眼睛算未觉个，比起你每个女生都自得。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谈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角度，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I just wanna be yours tonight，yours tonight。漫天知识去找。谁知道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弹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 I just wanna be 有音乐才华的这位创作歌手黄子轩的作品《你最好》。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楚汉》。 公元前2006年，随着秦朝灭亡，两位性格历练都是南辕北辙的乱世枭雄，展开了一场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战。 一连4集《历史二三事之楚汉》，将剖析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斗智斗力的心路历程。 第一集《鸿门之言》，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早晨，我是邝明辉。一早起身，我第一时间当然会去洗手间洗面刷牙啦。之余呢，我就在洗手间里面，我就喜欢吊桑子的，叫醒我的五脏六腑。吊桑子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令到個肺咧可以即係有運動啊，可以擴闊我個胸襟。跟住咧，我就會慢慢去安排我自己嘅早餐。早餐食咩咧？我贊成係食一個麥片啊。麥片個好處咩咧？又可以降膽固醇啦，又可以方便排毒啦，又好多好處嘅健康嘅早晨係食一啲清淡啲係最好嘅。最後咧，我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咦，你填紧 CIBS 网上申请表啦？ 谂好晒十三集教师填紧啦， 劲喎！制作预算都读好？ 咦，未喎？点填噶？ 好问题 ，CIBS 资助你开麦，租用录音室同埋制作团队居马费，有疑难仲可以打23312334查询点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3、34季接受申请，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呢个最紧要，麻烦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清晨爽利，钱佩兴。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爬越了风路旁，随

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全球疫情仍然严峻，政府加强防疫措施，防止病毒输入。现时所有经空路由中国以外地区来香港的人士，登机之前需要提供香港酒店房间14天的预订证明。来到香港之后，就必须在机场进行核酸病毒测试，并且要遵从检测代行的安排，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检测结果，获得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之后就要去酒店进行14天的强制检疫。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行政长官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击。 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之后的记者会以及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港台网站都会全程视像直播。 港台新闻专题和多个电台电视节目更会邀请学者业界分析各项政策。 rthk.hk/cepolicy 2020港台网站紧贴施政报告， 睇清各界回响。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醒啦，六点后啦，要起身准备翻工啊！咁有啲朋友啊，啲同学仔都仲要翻学嘅，有部分吓。今日咧就系11月24日，农历咧就系10月初10啊，星期二嘅清晨6:12。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是转凉的，东北季候风亦都影响住广东沿岸。而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3%。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朝头早呢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是清晨爽利的 fans， 又有玩 Facebook 的朋友呢，可能呢排都见得到呢好多清晨爽利的嘉宾啦，同埋我呢就一起呢就拍一啲宣传片啊。咁刚刚都播咗崔博士嘅，你就讲到 前列腺病变。 係啦，就好深印象，就讲返以前胭脂扣嗰套电影咁样。咁好多朋友都即係啊係咩，原来咁样都即係醒唔起喎，咁样就崔博士呢提一提醒我哋。 好多谢啲听众都攞到好多 like 嘅。係啊，咁希望听众们更加继续支持我哋。咁我哋呢就係每个星期呢就係保持有一套嘅宣传片，大家都可以见晒咁多个嘉宾主持呢逐个去讲有关佢一啲嚟緊嘅节目嘅内容嘅。好啦，今日呢我哋都係继续讲緊一个大题目啦。成个大题目就係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係啦，讲緊嘅係前列腺病变嘅前列腺增生嘅问题。 是啦， 咁我哋早一排咧就一路讲紧啲唔同嘅资料啦，其中都提及过一啲嘅症型啊，讲过大概有几多症型，但系详细嘅讲法咧，又要等待阿崔博士讲啦。 嗱，我哋上次咧就提过可以分开七个症型嘅，嗱有肺热涌滞啦、湿热下注啦、中气下陷、肾阴亏损、肾阳不足、肝气郁滞同埋下焦瘀阻等等嘅。 嗯，咁我哋就逐个讲住一半到先啦，由于时间关系，好嘛？ 好嘅。 第一个咧就话系肺热涌滞系点咩咧？ 嗱，呢啲咧嘅症状就系话小便嘅时候咧一点一滴咁样出，或者好难出嚟嘅。咁仲有一啲兼症就系咧个肺啊嘛，所以咧呼吸唔畅顺啦，有时会咳啦，会喘气啦，气促啦，口干啦，同埋咽喉都干嘅，个人心烦胸闷。咁呢一个症型嘅治法咧就系清热利水。同埋咧，開泄肺氣啦。咁用一條方，通常咧就用黃岑清肺飲。入邊嘅藥材咧就有黃岑咧、桑白皮、麥冬、炒栀子或者叫山栀、通草、車前子同埋茯苓嘅。咁都係加減運用啦。 等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啦嚇。 冇 錯。如果真正要使用嘅時候咧，都要請教專業嘅人士嚇。 阿錢次次都咁提 嘅。係 啊，一定嘅，有時要講嘅嚇。好啦，第二個咧就係濕熱下注啊，點咧？ 嗱，個症狀就係話成日咧密密去小便嘅，啊尿頻尿急，但係咧去嘅時候咧就一點一滴咁樣咧出唔到，或者咧出得唔暢順。咁啊短短赤赤啦啲小便跟尿嗰種啊。咁有時黃色咧，或者咧都會見到有血尿嘅噃。咁仲有會見到咧個小腹咧成日脹住脹住咧頂住嘅。咁大便咧就好乾結啦，去得唔暢順啦，又會口苦口乾啊、煩躁等等。嗱，那個治法咧就係、是、清熱利濕，同埋咧利尿通淋啊，淋即係小便嘅時候咧會覺得痛啊。咁有條方叫八正散，都好通用嘅。入面的药材有通草、车前草、扁蓄大黄、滑石、栀子、渠蜜、灯心草和生金草，又是加减运用。 中气下陷是怎样？是不是不够气这样意思？ 绝对对。这些病人呢他的小便就很密，但是又是去得不畅顺。屙完之后还有一滴一滴好像屙不尽那样的吧。他的小腹又是胀胀聚聚就不够气的。都唔想講嘢，因為中氣下陷咗嘛，係冇乜胃口嘅，大便咧就散散爛爛啦，個人咧就時時覺得攰啊，冇嚟精神嘅。嗰種治法咧就係補中益氣，升清降濁。有條方咧叫補中益氣湯啦，咁啊有黃芪啦、白術、陳皮、星麻、柴胡、黨參、隻甘草同埋當歸。加減運用嘅。 好，咁我哋就先講住三個先嚇，留翻嗰啲就喺下一次再繼續講啦。 冇錯。 咁不如我聽下古仔先咧嚇。上次你講嗰個咧係好識得生意頭腦，賺好多錢嗰、那個嚇。 係啊，開個魚塘咧就送雞嗰個嘛。 係啊，仲要收500蚊入場費啊，嗬。 隨份有精。 咁嗰個咧就係其實一啲虛構嘅網上嘅一啲嘅古仔啦。 係。 咁今次你講嘅咩古仔咧？ 都是网上睇到嘅古仔，不过系咧系一件真事嚟嘅。一个采访，咁呢个咧被封为全球最佳同埋最短嘅新闻采访啊。有个名嘅，叫大家都要活下去。 系 啊，呢个采访咧好有娱乐性啦，而且我觉得咧喺新冠肺炎呢个疫情威胁之下咧，大家都要活下去，咁呢一个概念咧好有激励性啊，好有正能量，所以。我就引述呢个故事咧，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听你讲讲先吓。 嗱，故事嘅主人翁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年紀好老噶啦，頭髮啊須都白曬嘅巴基斯坦嘅影壇老將啊，佢嘅名字叫雷利，佢就出席一個咧有好多名流啊社會賢達參加嘅晚會，咁因為老啊攞住個拐杖出席嘅，就接受咧主持人嘅訪問， 係 主持人第一條問題咧就直接了當咁問佢，哎阿雷利。你咪成日咧去睇醫生噶， 即系见佢咁老系咪啊？ 系啦，我谂系啦。佢话系啊。咁主持人问佢：，诶，点解你时时要睇医生啊？佢又咁答：， 因为病人啊，必须经常去睇医生，医生先至能够活下去啊。 嗱，台下咧，大家咧就拍掌啦，拍到咧好响，因为咧个个以为佢。我好多病咪睇醫生啦，啊點知原來嘅為醫生着想喎， 係 咁啊個個覺得佢咧有機智同埋好幽默啦。 嗯， 嗱、那個主持人咧又跟住問佢：，喂，你係咪經常咧去請教一下啲藥劑師，問一下啲食藥嘅問題㗎？佢話係啊，咁啊又問佢：，咁點解你咁做咧？佢又咁答啦：， 我特登問藥劑師請教服藥嘅方法，係因為佢哋要賺錢。活下去啊！ 嗱，又系为他人设想、啊，所以咧台下咧有一阵大掌声啦。 系 咁啊，主持人就食住啦。喂，咁你咪成日食药咯？佢话 唔系，我经常抌咗啲药佢噶，因为我都要活下去啊。 嗱，其实咧佢唔信啲药嘅， 系啊， 不过为他人着想，即系又睇医生，又见药剂师啦。 系 咁呢？访问当然有其他问题。咁我哋咧集中講佢呢啲我要活下去嘅概念。 係。 咁最後咧喺一片掌聲同埋笑聲入邊咧，就結束咗呢個訪問啦。 嗯。 咁主持人就好有禮貌咁，又多謝佢接受訪問啦。誒，佢又咁答喎。 唔使客氣，我知道你都要活下去啊。 哦，全場又爆掌聲啦！大笑當中咧，咁主持人扶住佢咧，就一路咧就離開個現場啦。 嗯。 咁一路行咧，一路問。啊！你仲有冇同你啲群组嘅朋友倾下偈嘅咧？ 梗系有啦，我仲要喺群组嗰度活下去啊！如果我唔出现，大家以为我死咗啦，咁就会被踢出群组噶。 嗱，你话几幽默咧？系咪咧？呢、 啊 這个老人家，咁亦、 啊、 都咧充满正能量， 嗯、 充满智慧。所以我就想无论咩环境其实大家都要笑住活下去。 是啊，他呢就懂得呢就是要乐天开心，自己开心人哋开心，冇咁多烦忧嘅时候呢，自然呢个身体健康啲。 冇错啦，尤其是而家疫情之下，大家呢都要撑落去啊。 冇错，系啊系啊，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讲翻嗰个喷鼻中药咧，就有一啲嘅结论噶嘛。上次咧就系讲咗第一点，我哋逐个礼拜咧去讲翻啲结论吓。 简单嚟讲，上次咧我就话，虽然咧好似见到有啲曙光，但系咧都需要咧有足够嘅临床数据研究等等嚟支持嘅。咁药厂正在做紧噶啦。 冇错，咁应该要咁啊，要安全啊嘛， 冇错。咁我哋今日咧就提第二点结论啦。 系 嗱，自从呢个新冠肺炎出现以嚟咧，喺流行期间咧，世界各地嘅民间都传出好多有效嘅治疗方案，啊，有中药啊、草药啊、药方啊、食物啊，林林种种，甚至千奇百怪嘅方法。嗱，记得咧，我曾经喺《健健康康在清晨》节目入边引述过一个普洱茶对沙士病毒有效嘅研究资料。 系啊。 都被人炒作成为普洱茶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传闻。 其实呢有些时候大家是听了一点又听不到一点样。 是啦、啊。其实这些方法几乎全部都未经科学验证的。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道听途说、发水、发酵的炒作的。除非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和临床数据支持，大家市民千万不要一接触就信了它。 是。 就算呢我们一连几篇所介绍这个喷鼻中药，大家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去面对的。当然我们希望药厂能够继续用积极而务实的态度投放一些资源，对这个喷鼻中药进行更加深入彻底的研究，希望得出令人信服的实质结果，就造福人群啦。 系啦，其实咧，跟阿崔博士咧 一齊合作做咁多集咧，喺你身上咧，我就學識咗謹慎啊！啲嘢咩都要求證過先至好用啊，唔好人哋講你就信啊！ 而家好興話 fact check 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我有咩疑惑咧，我就第一時間就問阿崔博士噶啦。 多謝你。 係好啦，咁啊嗱，留翻其他啲嘅結論咧，又下個星期講啦。 好 啊，咁我哋又擺翻啲時間，要等啲人聽下湯水啦。今日介紹啲咩咧？ 介紹一條手烏吐司湯。一個人量的都是針對前列腺問題的了。那材料呢有濟手烏和吐司子，吐司子一粒粒，所以就包住它。 嗯。 各20克大枣或紅枣5粒豬腰即是豬腎一個。 是。 再講一次濟手烏吐司子各20克大枣5粒豬腰一個。 那怎麼整呢 洗淨的材料啦豬腰當然是除去筋膜切開幾塊之後飛下水。用大約6碗水猛火煲滾收慢個火煲多個半鐘頭就得㗎啦。 咁嗰個功效喺邊度啦吓。 何首烏吐司子呢都係呢補益藥能夠滋補肝腎。製過嘅何首烏呢兼能夠呢益精烏髮。吐司子呢兼能夠呢壯陽益精。大枣就能夠補脾腎營養安神。豬腰呢我哋話嘅補腎壯腰啦補虛勞。呢個湯水呢就有滋補肝腎。同埋養營益精嘅功效嘅。 咁大家可以試飲下啦嚇。咁但係咪淨係限男士飲啊？ 其實唔係嘅，男女都飲得嘅。 係細路仔就唔需要啦嚇。 係啦，唔需要。 好，臨尾有啲咩小貼士俾我哋咧？ 我記得之前我哋咪提過雪耳咧有好幾種唔同嘅食法同埋好處噶嘛。 係。 咁一路咧拖住都未講。 由於時間關係。 係啊，今次咧喺小貼士咧先介紹一個先。 好。 嗱，呢個咧就係清肺熱嘅食法啦，一人量嘅。個材料咧有雪耳10克、枇杷葉15克、北杏10克、陳皮一角、雪梨一個。再講一次啦，雪耳同埋北杏各10克，枇杷葉15克、陳皮一角、雪梨一個。 咁點樣整啊？ 嗱，啲雪耳咧就浸發咗備用啦，雪梨就洗淨批皮，啲皮都留翻。 係。 雪梨肉就切開佢一塊塊咁樣啦，個心就抌咗去啦。 係。 咁啊，连同晒所有材料，用碗半水炖佢3个钟。 哇！呢个真系我呢排都好多痰啊，饮呢个就一定啱晒啦。 一定啱啦，佢功效就系清肺化痰止咳啊。 系啊，尤其是呢啲天时可，有时候干燥下咁样，真系要保护下喉咙啊。我哋话即系开咪揾食就话要保护喉咙，其实咧任何人都系你身体里面任何一个位置唔舒服咧，你都硬系唔安乐嘅。所以大家咧都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吓。 系好滋润嘅。 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各位朋友咧，可以随时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重温我哋咁多集嘅，可以上香港电台网页ww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其实咧，雪耳嘅 tips 咧，仲有好多嘅留待。 继续嚟啊！ 之后先再继续咯， 冇错。 好，咁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见啦，拜拜， 拜拜。 头先咧就讲一啲活下去，咁啊，如果爱情活下去系点咧？都要继续坚强活下去。叶倩文的《我要活下去》。 月在不早晚自怜唏嘘，亦决不再问自谁不对，无谓再滴一滴，无谓眼泪流力去担起无尽空虚，你已经奔向别人身躯，在你心我是极为琐碎，唯独对苦痛的心，痛极也需。

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24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型肺炎疫情在过去几日急剧恶化，其中跳舞群组已经累计有133人确诊，是本港最大感染群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主要是市民没有依照政府规定在人群聚集场所除下口罩，又指疫情已经到了危险程度，建议政府全面检讨和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一阵听听何柏良的分析。 政府昨天就宣布会为本月22日开始确诊，而且就要面对经济困难的本地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的因素津贴。我们是访问过计划是协助的对象，好像的士司机，亦都了解过了昨日有去采样亭的市民，了解他们的意见。 今期六字居3000多个单位，还有1000多个未卖出。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承认销情冷淡。